Thank you. Thank you.

今天的钢琴世界就到这里，感谢收听，欢迎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 古筝曲高